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四章，钥匙保管员第七集。 轰！又是锤门声，达利惊醒了。 什么地方打炮啊？ 达利迷迷糊糊地说。他们背后又是哗啦一声响，福农姨父抱着一支来福枪连滚带爬地跑进屋，这时他们才明白他那细长的包裹里原来是什么东西。 门外是什么人？ 他喊道。 我警告你，我有枪。 外面静了一会儿，然后咔嚓，门从荷叶上脱落下来，随着震耳欲聋的哗啦一声，门板摔在地上。门口站着一个彪形大汉，他的脸几乎完全被蓬乱的长发和纠结的浓密胡须掩盖了，但你仍能看见他那对眼睛在头发下像黑甲虫似的闪闪发光。巨人好不容易才挤进屋来，他弓着腰，这样他的头刚刚擦着天花板。他弯腰捡起门板，轻轻松松地就把门装到了门框上。外面的风暴声减弱了，他转身看着大家。 能给我来杯热茶吗？走这么一趟可真不容易。 他大步走到沙发跟前，达利坐在那里吓傻了。 喂，让一点地方吧，你这个傻大个儿。 巨人说。达利尖叫着跑过去躲到母亲身后，他母亲吓得蹲在福农姨父背后。 这就是哈利了？ 巨人说。哈利抬头看着他那张凶狠粗野面貌不清的脸，他那对甲壳虫似的眼睛眯起来，露出一丝笑容。 上次见到你，你还是个小娃娃。 巨人说。 你很像你爸爸，可眼睛像你妈妈。 福农姨父发出一声刺耳的怪叫。 我要你马上离开身上。 他说。 你这是私闯民宅。 哦，住嘴德斯里，你这个大傻瓜。 巨人说。他隔着沙发把枪从福农姨父手里抢过来，轻轻一撅，挽了一个结，把他扔到屋角。仿佛这支枪是用橡皮做的。福农姨父又发出一声怪叫，好像一只老鼠被人踩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哈利。 巨人转过身来，背对着福农夫妇。 祝你生日非常愉快。我这里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，有的地方我可能压坏了，不过味道还是一样。 他从黑外衣内袋里取出一只稍稍有些压扁的盒子。哈利用颤抖的手将它打开。只见盒子里是一个黏糊糊的巧克力大蛋糕，上边用绿色糖汁写着祝哈利生日快乐。哈利抬眼看着这个巨人，他本来想向他致谢，可是话到嘴边却不见了。他脱口说出： 你是谁？ 巨人咯咯地笑起来。 说真的，我还没向你做自我介绍呢。鲁伯·海格，霍格沃茨的钥匙保管员和猎场看守。 他伸出一只巨手握了握哈利的整只胳膊。 哦，茶怎么样了？ 他搓着手说。 要知道，如果有比茶更烈的东西，我也不会拒绝的。 他的目光落到空空的炉篦子上，那上边只有缩成一团的包装袋。他哼了一声，朝壁炉弯下腰。谁也没看见他做什么，但是当他随即退回来的时候，那里已是炉火熊熊。潮湿的木屋里火光摇曳，哈利感到周身暖和起来，仿佛跳进了热水池。巨人又坐回到沙发上，沉重的身躯把沙发压得直往下塌。他开始从外衣口袋里掏出各式各样的东西，一把铜壶，一包压扁的香肠，一只拨火钳，一把茶壶，几只缺口的大杯子和一瓶琥珀色的液体。 他先喝了一大口那种液体，然后开始泡茶。小屋里随即充满了烤香肠的香味和嘶嘶的声音。在巨人忙活的时候，谁也没有吱声。但是当他把第一批烤好的六根粗粗的、油汪汪的、稍稍有点焦的香肠从拨火钳上拿下来时，达利有些坐不住了。福农姨父厉声说： 达利，不准碰他给你的任何东西。 巨人拉下脸轻蔑的一笑： 哼，你这个呆瓜儿子用不着再长膘了，德斯林，你放心吧。 他把香肠递给哈利，哈利早就饿极了，他这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但他始终无法将目光从巨人身上移开。最后，他看不会有人出来做任何解释，于是问： 对不起，可我真的还是不知道您是谁。 巨人喝下一大口茶，用手背擦了擦嘴： 就叫我海格吧。 他说， 大伙儿都这么叫我。我刚才对你说过，我是霍格沃茨的钥匙保管员啊，当然霍格沃茨你总该知道吧。 我不知道。 哈利说。海格显得很吃惊。 对不起。 哈利连忙说。 对不起。 海格吼叫起来，掉过头瞪着德斯里夫妇。他们俩吓得躲到暗处去了。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他们。我知道你没有收到那些信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不知道霍格沃茨。我的天哪，难道你从来没想过你父母是在哪里学会那一切的吗？ 一切什么？ 一切什么？ 海格大喝道。 你等等。 他一跃而起，火冒三丈，似乎整个小屋都被他庞大的身躯填满了。德斯里夫妇吓得贴着墙瑟瑟发抖。 你们的意思是要告诉我？ 他朝德斯里夫妇咆哮道。 这孩子对什么都不知道吗？ 哈利觉得他这么说也未免太过分了，他毕竟还上过学，而且成绩也不坏。 我知道一些事情， 哈利说， 比如我会做算术之类的功课。 可是海格朝他一摆手说： 哦，我是说知道我们的世界，你的世界，我的世界，你父母的世界。 什么世界？ 海格看起来简直要爆炸了。 德斯里！ 他大吼一声。福农姨父面色煞白，嘀嘀咕咕不知小声说着什么。海格怒冲冲地瞪着哈利。 你总该知道你父母的事吧？ 他说。 我是说他们很有名气，你也很有名气。 什么？我爸妈没有什么名气吧？ 哦，你不知道。不知道。 他用手指拢了拢头发，用困惑不解的目光盯着哈利。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？ 他终于问。福农姨父突然能开口说话了。 住嘴！ 他命令说。 不要再说了，先生，我不准你对这孩子讲任何事。 即使比福农姨父更勇敢的人，在海格暴跳如雷对他怒目而视的时候，也会不寒而栗。海格说话时每一个字都因愤怒而颤抖。 你就从来没有告诉过他，没有告诉他邓布利多留给他的那封信的内容。我当时在场，我亲眼看见他留下的那封信。德斯利，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瞒着不告诉他。 瞒着什么不让我知道？ 哈利急不可耐地问。 住嘴，我不准你说。 福农姨父惊慌失措，大喊大叫起来。佩妮姨妈吓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哦，气死你们，把你们两个统统活活气死。 海格说。 哈利，你是一个巫师。 小屋里鸦雀无声，只听见滚滚的涛声和狂风呼号。 我是什么？ 哈利喘着气说。 一个巫师，当然。 海格说着坐回到沙发上。沙发嘎吱嘎吱响得更厉害了。 我相信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培训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巫师。你有那样的父母，怎么可能不是巫师呢？我想现在该是你看这封信的时候了。 哈利终于伸手接过一个淡黄色的信封， 上边用翡翠绿色墨水写着： 大海，礁石上的小屋，地板上，哈利波特先生收。他抽出信读了起来：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阿布斯·邓布利多，国际巫师联合会会长，梅林爵士团一级大魔法师，威森加摩首席魔法师。 亲爱的波特先生，我们愉快地通知您，您已获准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读，随信附上所需书籍及装备一览表。学期定于9月1日开始，我们将于7月31日前进口您的猫头鹰带来您的回信。副校长米勒娃麦格谨上。 哈利的问题像烟花一样在头脑里纷纷爆裂，他一时拿不定该先问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结结巴巴地说： 他们今后我的猫头鹰是什么意思？ 狂奔的戈尔公啊！哦，我想起来了。 海格用足以推倒一匹壮马的力量拍了拍他的脑门，又从外衣的另一个内袋里掏出一只猫头鹰，一只真的活蹦乱跳炸着毛的猫头鹰，还掏出一只长长的羽毛笔和一卷羊皮纸。他用牙齿咬着舌尖匆匆写了一张字条。哈利倒着看见字条上写道： 亲爱的邓布利多先生，已将信交给哈利，明天带他去购买他要用的东西。天气糟透了，祝您安好，海格。 海格将字条卷起来，让猫头鹰衔在嘴里，走到门口，把猫头鹰放飞到暴风雨中。随后他又回来坐下，仿佛这一切像打了个电话一样平常。哈利发现自己一直张着嘴，连忙把嘴闭上。 我说到哪儿了？ 海格说。这时弗农姨父突然一道火光照亮的地方，脸色依旧惨白，但看上去很生气。 他不会去的， 他说。海格哼了一声： 哼，我倒要看看像你这样的大麻瓜用什么办法阻拦他。 他说： 你这样的什么？ 哈利好奇地问。 麻瓜， 海格说， 这是我们对像他们这类没有魔法的人的称呼。不幸的是，你竟然在这么一个不相信魔法的家庭里长大。 我们收养他的时候就发过誓，要制止这类荒唐事。 弗农姨父说， 发誓要让他与这一切一刀两断。什么巫师？哼， 您早就知道了。 哈利说， 您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巫师。 老早就知道。 佩妮姨妈突然尖着嗓子喊了起来。 老早就知道，我们当然老早就知道。我那个该死的妹妹既然是，你怎么可能不是？她就是收到这样的一封信，然后就不见了，进了那所学校。每次放假回来，口袋里装满了癞蛤蟆蛋，把茶杯都变成老鼠。只有我一个人，算是把她看透了，十足一个怪物。可是我的父母却看不清，整天里里长里里短，家里有个巫婆，他们还美滋滋的。 他停下来喘了一大口气，接着又喋喋不休地讲起来。看来这些话他已经憋在心里很多年，一直想一吐为快呢。 然后他就在学校里遇到了那个波特，毕业后他们结了婚，有了你。当然我也知道你会跟他们一样，一样古怪，一样不正常。后来对不起，他走了，自我爆炸了，我们只好收养你。 哈利的脸色变得煞白，等到能说出话来时，他立刻说： 爆炸？您对我说过他们是遇到车祸丧生的。 车祸！ 海格咆哮起来，他一跃而起，火冒三丈，吓得德斯里夫妇又躲到他们的角落里去了。 车祸怎么会伤害莉莉和詹姆·波特？这是污蔑，是诽谤！我们世界里的每个孩子都知道哈利的名字，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 可是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 哈利急不可耐地问。